就像是豆浆油条， 或者开水配白面包，再或者哦，来一杯卡布奇诺也不错。 没问题，活力音乐早餐，填饱你的耳朵，欢迎光临活力 Music 课。 还有多少的年华才能交出一朵花，青春的尾巴托起牵挂不肯离开家，还有多少的眼泪来不及了就蒸发，要狠心面对匆匆忙忙的步伐。我说啦啦啦，你说啦啦啦啊啊，倾盆大雨原来是你的头发，海阔的天空空空空空空空的那么大，一朵云嘟嘟不下。时光里滴答答答答，青春人长大，窗外的风景不停变化，谁能抓住它？生命为何充满这么多无聊的黄瓜？空虚寂寞，看着你我他，我傻啦啦啦，你说啊啦啦啊啊，倾盆大雨原来是你的头发。哪里呢？ 长，沉在川流上，至今游戏的念头在泡影中蔓延起，美好是因为挑战无私的天真，罪恶是因为克服背叛的恐惧，倒在幸福下，美丽是因为滞留昏迷的倦意，丑恶是因为无视梦境的失去。 Don't fail me now. You're all I got.

有十几秒钟我们一起排队，黑暗未来自由发挥，心里藏着一个我就做一准备，爱是你命中的机会，找你梦里面的路向前进，你来自不同的幸运，说出你的故事，你有你的天空，心胆子要的一点， 什么？我要去晒太阳，我要去巡游，用冲浪板摇的车来看，还不是因为你喜欢阳光男孩，要我奔放在太阳上，你就飞吧，我学佛来接，要我学留意是太阳，因为你说太热，热闹的小米我在这里童话世界，你说不是人话怎么叫公主？

如果说恰好你也有一点点好奇，没如果没好奇才是故事的结局。

像冬吹的风，带走故乡内容，水帘洞里沉睡的梦，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那天宫，穿越九霄时空，等谁来天摇地动，深海里的针把风暴操控。 俺老孙一转身山河裂开，是否飞出孤独的天才，没有焦灼的星星，畏惧的表情，打破虚伪的钟埋客观，请看我大脑听不清，你听锣鼓惊天起夜听家有声音啊！ 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圣大圣大圣大圣，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圣大圣大圣大圣。 一个火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，一撒两斤不饱的沙漠。 最茫茫闹到前程悠悠，这股寸寸痛的是心不是头，能够吹来你为何泪流百年，从沉默的烟火熏出伤口，解毒的只有一口饭，走了废话就聊到收工，有些苦衷没人能懂，原来英雄也走走险，白晶晶的笑容染红夜空，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。悟空这个伟大绝不的野心家，这是谎话算是个天下，取得了真假我睡醒走天下。 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圣大声大声大声，我是齐天大声大声大声大声大声。 银河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， cell phone 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.